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迪老师，来自 VIPK 的。今天我将和 Lisa 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有趣的诗歌，如果我是超级英雄，一起来欣赏一下吧。如果我是超级英雄，我一定会飞，伸出胳膊在天空中赛鸟。如果我是超级英雄，我会有特殊的能力，像是格外强壮的腿，可以跳过高高的白塔。如果我是超级英雄，我会拯救所有的海洋，用我的秘密魔法清理药水。如果我是超级英雄，我会拯救所有的树木、高山和河流，小鸟和蜜蜂。如果我是超级英雄，我会帮助所有的穷人，给他们食物，让他们不再饥饿。如果我是超级英雄，我相信你会同意，世界变得更好了，就是因为我。 If I Was a Superhero by Sally Gray. If I was a superhero, I'd definitely fly. Arms outstretched, racing birds in the sky. If I was a superhero, I'd have special powers, like extra strong legs for jumping over towers. If I was a superhero,I'd save all the oceans with my secret and magical cleaning up potions. If I was a superhero, I'd save all the trees and the mountains and the rivers, the birds and the bees. If I was a superhero, I'd help all the poor, give them food and make them hungry no more.If I was a superhero, I'm sure you'll agree, the world would be better because of me.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四环建祥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机场高速四元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另外，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白福泉的汩汩清泉，昆明湖的秀美江山，万宁桥的碧水清波，什刹海的万峰灯火，曾共同谱写出大运河的壮丽诗篇。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一季，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昨天我们说到了大运河最北端的水源地，位于昌平的白福泉。今天我们要来到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段的第二个重要节点，风景秀丽的昆明湖。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颐和园副园长、副研究馆员、颐和园杂志的主编秦雷先生，欢迎秦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颐和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去过啊。颐和园的东堤在颐和园昆明湖的东岸，北端是文昌阁，南端是秀乙桥。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颐和园的东堤原来它叫什么名儿？有四个选项，颐和园的东堤原来叫什么名字？A. 西堤 B. 白堤 C. 苏堤 D. 前堤。你看在编一后堤，乾隆的乾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添加朋友里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了，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这个颐和园啊，昆明湖和大运河有什么关系啊？ 对， 我们可能是 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它是一个独立的景观在那里存在，本身就很美了啊。其实真的有关系。那么它在这个大运河的整个的流域上，它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我们来听一段录音。这个录音呢，就来自我们昨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志的副主编谭烈飞老师。 颐和园呢，它在大运河文化带上呢，它应该说是很重要一个文化的遗产点。它现在看它自身的地位就非常高。颐和园现在呢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主要是从它的古代建筑上。现在呢，大运河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呢，它又在 这个大运河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点的重要的遗产点上，它等于身兼两个世界文化的遗产点。它在大运河文化遗产点上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它的昆明湖，当时呢被称之为叫瓮山泊。瓮山泊呢是那个时期水从白富泉引到昆明湖，也就是引到瓮山泊，这个时期呢是很重要的水源的聚集地。那个时候正好这个时期呢又是原来的一些水塘经过人工的开凿以后，是最早的北京地区的人工水库，集中了白富泉西山朱泉的水在这集中，又沿着长河一直进入到大都城。另外这儿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文化遗产点上，就是它的闸，当时呢叫秀衣闸，这个闸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闸。所以一个瓮山泊，一个秀衣闸，这些闸呢都是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点的重要的点位。 我觉得听了谭老师的介绍，我们会有所了解啊，知道昆明湖其实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人工水库，也知道了啊，它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知道1998年的11月，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到今年正好是20年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要请我们的秦园长给大家讲讲啊，这个颐和园它具体的前世今生是个什么样子。刚才和您聊的时候说，其实颐和园这片水域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了，那推到殷商时代，这里就是一片水域，给大家讲讲它的故事。 好，这个非常高兴啊，来到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和在这里啊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北京大运河遗产上的明珠，昆明湖。其实大家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其实大家都很纳闷啊，昆明湖和大运河有什么关系？其实昆明湖的前身啊，像刚才谭老师所说的瓮山坡，它在之前，在昆明成为叫昆明湖之前，它是一个天然的湖泊。这个湖泊已经有了35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自然的湖泊。 沧海桑田，它并没有干涸啊。 对，为什么呢？在这个区域会有一个，有一个大的湖泊，一个水面呢？那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啊，这种水文地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去过颐和园的这个游客啊、听众都可以都了解，在颐和园，它是背靠着万寿山，在它的西面就是玉泉山，再往西就是香山，正好它是北京从那么一个山地啊，从那个燕山余脉的山地向平原过渡的最后这么一个区域。这个地方由于有玉泉山、香山的存在，所以有很多在过去就一直有很多的泉水余脉。 一说北京就玉泉山的水， 玉泉的山的水当时在清朝的时候被称为天下第一泉，乾隆给它定名的叫天下第一泉。这个地方它就形成了一个和北京城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小地貌，泉水密布。这个地方从山间储存的水到了特别是到了这个玉泉山这一带，就形成很多小泉眼，说著名的泉眼就是36，小泉无数，很多。 我去的时候，您跟我讲说，周边有个地名叫万泉河， 叫万泉庄， 万泉庄 ，那个地方在在解放初期还是遍地涌泉，还泉水还非常的丰沛，这些水它就聚集而成，形成一个在这个昆明湖这个区域形成了一个大的水面。 对， 这个水面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地方， 就是瓮山坡接下了万泉之水， 对， 储存在那里，是吧？ 对，这个水它也历来受到这个这个城市管理者我们古代的这个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水和城市的发展 那是 息息相关的 啊，没有水这个城市也就要衰落了、 嗯、 啊，往往都是以水而兴，这个特别是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天然的湖泊，这个这昆明湖的前身啊，啊这个它一直存在着，只是到了元朝郭守敬的时代啊，那个是元朝初年的时候，它开始被这个人工利用纳入到北京城市的这个水源的这个系统之中。 嗯， 我不知道米夏你发现没有、嗯、就是咱昨天说的节目当中我听到了，咱们说也说到郭守敬这个湖，这大运河我觉得跟他就是 说到大运河，这郭守敬绕不过去啊，因为特别伟力的特别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啊，水利专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其实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也是来到了颐和园，来到了昆明湖畔啊。 对， 嗯，秦园长也是带着他沿途介绍了很多景致，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颐和园的昆明湖是北京近郊最吸引人的水域，当现代人熟知它是风景名胜的时候，也许很少人会了解昆明湖怎么会和大运河有关系。 开始导航，前方进入昆明湖。 大运河文化源远流长，很多人不知道颐和园的昆明湖和大运河有什么关系。我是颐和园副园长秦雷。 颐和园昆明湖是北京最热门的皇家园林旅游胜地，世界文化遗产，众多中外导游引导游客参观游览。 可以说咱们这个园林是一个 是叫做不善园林吗？ 哦，高东，你高东，你是 昆明湖 的请进， 请进。 但我们追寻的大运河文化带历史文化遗迹，找到的却是常常被大家忽略的风景。 这个昆明湖的历史非常长，3500年的历史，特别是在元朝郭守敬修这个通惠河的时候啊，他把它作为一个水源来利用的，那个时候就被开发利用了，但它自然的历史很长。那个时期，整个像西湖啊，当时又啊又叫瓮山坡呀、啊，啊又叫什么七里坡呀、啊，啊又叫金海呀、啊，啊这些名字其实都是昆明湖的以前的它的名字。乾隆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盛世，包括漕运的用水，包括这个周边往其他的这几个园林的修建，这些用水啊人口的增加。都不够了，他要增加这个北京城的这个水，就把这个西山这一带、香山、西山、玉泉山这一带的水啊，从山上的这一伏流，哎， 做了一个水库的意思。 对，这是北京，可以说北京城第一历史上第一个的水库。 现在我们到了二龙闸，但现在咱们的解说上写的是二孔闸， 其实它的名字叫二孔闸，二龙闸是俗称，叫来叫去，二孔闸就叫成二龙闸了。其实它是两个孔的这么一个闸口。 那这个闸孔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闸孔就是过去提闸放水，这个水可以通向圆明园以及灌溉这个东边颐和园东边的这些稻田。我们整个这个东堤，这条东堤都是乾隆的时候修建的。 这是我们选题策划人啊、在现场采制的录音。很多人都去圆明园，都去昆明湖。嗯，它除了是一个自然的景致之外，其实它在大运河文化带，在北京段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元代的郭守敬发现了它，利用了它。那么到了明清时代啊，更多的皇帝用这片水域去滋润和给养自己的子民。比如说到了乾隆时代啊。乾隆这个性格大家也都了解，在他执政的时候，这个昆明湖的水域可以说进一步的扩大了。我们让秦园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乾隆是中国这个清朝啊，甚至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皇帝、 嗯、 啊。关于他的这个奇闻异事啊，影视作品啊特别的多。 嗯， 其实可能大家还不了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也可以纳入到一个非常这个有成就的水利专家上。 Oh, 也是水利专家， 啊、也是个水利专家啊。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清朝，真到了明朝之后啊，这个 当时叫 郭守敬，郭守敬他开凿的这个通惠河 啊， 尤其这个白福，从白福堰到这个昆明湖的这一段就已经淤塞了啊，已经淤塞， oh, 已经淤塞废弃了。 嗯 啊，而到了乾隆时代。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人口大量的增加，包括在颐和园的周边，像圆明园、畅春园这些园林也都建造起来、嗯、啊，所以北京城就成了一个 缺水的城市啊，乾隆 缺水了，当时 缺水啊，所以乾隆他是对亲自的对这个香山玉泉山啊，包括这个卧佛寺周边啊，这个进行了考察， 实地勘测、 啊、考察这个地方的这个水文地貌啊，这个决定啊，在这个就是西湖这个地方啊，当时后来又叫再说也叫金海啊、这个地方啊，扩大啊，拓挖这个湖，在1749年的这个冬天啊，当时出的是国弩啊，就是国家的这个财政资金啊，这个征集民工用了2个月的时间，把原来的那个西湖拓展了2倍，挖深了1倍，就是并且把它改名为昆明湖。 那个昆明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名字啊，它是仿效着这个他说他其实有两个用意啊，一个是景仰放寻之际，就是大禹治水啊，学习大禹治水，其实他因为这也是一个水利工程啊。另一个监狱习武之意，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说，就是另一方面就学习这个汉武帝啊，在这个昆明池啊操练水军啊，所以给他取名叫昆明湖啊，改名为昆明湖，同时呢把这个后面的这座原来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那是为他的母亲要祝寿的、啊。其实乾隆进行拓展昆明湖的最重要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修整北京西北郊的水系啊。所以当然在这之前，这些也有很多大臣反对啊，说这个拓展了以后啊怕水量不够，因为这个挖了很大，怕水量不够， 多了一半嘛，等于是 对， 多了一半 啊，又挖大了，挖深了，怕水量不够啊，等这个工作做完了以后，这个相关部门啊，主责部门啊，又担心这个水量太大了，要是到了夏秋之间泛滥， 对， 怎么办？ 成灾怎么办？ 乾隆，所以他也感叹啊，这个组事儿干事儿不容易啊，就封建时代也是这样啊，干事儿也很多啊，这个就患得患失的。 所以当时你也说，就是等于现在这个昆明湖当时就已经发，就等于成为了一个水库的作用。 对，其实经过了这番改造之后，昆明湖可以说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个的大型的一个水库。这是在北京的水历史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笔。这个它主要是起了什么，怎么发挥作用，发挥水库功能的呢？就是通过拓展这个昆明湖啊，把香山、把玉泉山以及这个现在的卧佛寺这几处的泉水，通过引水思潮，通过引水思潮给它引到这个，这个四王府的广瑞庙，又从广瑞庙再引到昆明湖里边，就把这几处这个西山这一带的几处的这个泉水给它汇集起来，这样就增加了这个昆明湖的水量， 就起到了一个海纳百川的作用， 对， 有容乃大啊。 这个也是很先进的啊，这个思潮都做得很精美，上面为了保持水的干净啊，还盖着石瓦，但有的地方低，就建起石墙，在石墙上面作为输送的水道， 保证水质， 保证水质， 就是现在如果 保证畅通， 现在如果去在香山还能看到哈， 在香山和卧佛寺还能看到一些残留的这个水槽、石瓦的这种遗迹，但是像有些有关部门他的手下的官员担心的，这个地方水量增加了，如果说这个泛滥怎么办？其实它有一整套的这个很完美的设计啊。 排水 如果说是水量不足了，这个京城水量不足了，它可以打开这个秀雨闸，往京城通过长河往京城输送水，其实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乾隆在他的文章里说，就是过去啊，这个护城河啊，北京的京城里的这个金水河啊，水不盈尺，水深不过一尺，现在3尺了，就是水量确实大大的通过 这个长河啊，输送到这个 昆明湖里边， 输送到北京城， 从 通过北京城又出去输送到这个大运河，通州啊。 其实刚才咱们就是，我就说到了这个东堤的这个问题，东堤西堤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有几个听众答对了， 对， 红十字，还有一个朋友小葵答对了啊。我们的问题是，就是颐和园东堤啊，它原来叫什么名字？四个选项 ：A. 西堤 ，B. 白堤 ，C. 苏堤。啊，最后一个是前堤， 这是瞎编的，其实。 你看，大家还上套了啊！你挖坑，博雅乐乐就是前堤啊，他编的是乾隆的钱，然后学友也选的是前堤啊，小葵是西堤，李星宇是前堤啊，这个我和巴西选的是白堤啊，韩志选的是苏堤，选什么都有，但是有几个听众朋友选的是 A 啊 ，A 是正确答案哈。 对， 大家觉得？不匪夷所思吗？啊，解释一下， 这个有点东西颠倒是吧？这个其实，乾隆拓展以后啊，它是，过去这个堤，就是现在所在的这个东堤啊，它是在南湖岛到石舫这一线，它的堤岸在那个位置。乾隆把它又往东，整个拓挖了很宽。过去那个堤叫做西堤，为什么呢？是在因为在这个到大堤的东边就是长春园，乾隆在他的诗里边很明确的写，就是这套堤是为了防卫长春园而建的，啊，是防卫长春园发挥作用的。因为 它是在长春园的， 因为这个昆明湖的水位，这个它的这个海拔是高于长春园的。这条堤如果不坚固，它就要 把它淹了， 就要淹了那个那边的园林了，啊，这条堤是起这样。其实，在过去，也叫再早也叫西堤，它其实它也是北京城的一道西边的一道大堤，啊，所以说就叫 西堤， 西堤。那乾隆拓展了以后，他在西边他又造了一条堤，就是仿造的这个 苏堤， 西湖的苏堤建了一条堤，这个地方就成了昆明湖的东大堤，啊，所以叫做 东堤， 就叫改名为东堤了。所以说乾隆在这个昆明湖的这个东堤上还立了一块昆仑石碑，上面有他的一首御制诗，就很明确的把这个西堤变改名为东堤的这个 原因， 以及发挥的作用，给很清楚的表明出来了。 这块碑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给大家讲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继续我们的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第二个重要的节点，风景秀丽的昆明湖。一会儿回来。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度，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白浮泉的汩汩清泉，昆明湖的秀美江山，万宁桥的碧水清波，什刹海的万峰灯火，曾共同谱写出大运河的壮丽诗篇。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一季，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 北京时间19:32，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昨天我们说到了大运河最北端的水源地，位于昌平的白浮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段的第二个重要节点，这就是风景秀丽的昆明湖。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颐和园的副园长、副研究馆员、颐和园杂志的主编秦雷先生，欢迎秦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互动问题为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去颐和园的时候发现这里特别好看啊，有很多桥，那么想问问大家，有着昆明湖第一桥之称的是以下的哪一座桥呢？以下的哪一座桥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四个选项 A 十七孔桥， B 玉带桥， C 秀乙桥， D 织鱼桥。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刚才我们说到了昆明湖不仅仅是一处美丽的自然景观，它同时也是历代帝王所能够利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啊。这里面因为有了水滋养了 当地的人和北京的人，同时呢也孕育了一种特别好吃的稻子啊，叫京西稻。嗯，这个是皇家御用的，听说这个味道特别的棒。 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是吧？ 现在绝迹了啊！ 是在有些区域，当然在这个颐和园昆明湖周边区域已经，还有点儿，还有一部分近年又恢复了一些景观用的稻田啊。是这样，这个乾隆啊，他拓展昆明湖以后啊，其实有几个主要的功能。一个功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给北京城和大运河供水，这一个重要的功能。其实第二个功能啊，重要的就是它对周边农田的灌溉的功能啊。由于有了稳定的水源啊，这个湖水也扩大了啊，就是对周边昆明湖周边的这个水田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过去啊，在康熙时期，康熙就在他的畅春园里开始种培养这个水稻啊，并且有一部分已经拓展到在玉泉山周边，在功德寺那一带，有一些区域的稻田。但是乾隆拓展昆明湖之后，这个稻田大大的拓展了啊，因为这个玉泉山昆明湖这一带的水质非常的好。 对 啊，就不光是景象像江南，它的水质也非常的好，所以种的这个稻田啊，哎，非常的好，被称为京西稻，其实也被称为玉稻。康熙就在这里设置这个稻田厂啊，就是专门管理所收的这些稻米是只供宫廷使用的。但是乾隆之后，大大的拓展了啊，这个整个的昆明湖的以东也种上了稻田，过去的以东是没有的啊。乾隆就这样在他的文章里这样说：昔之海淀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就说过去海淀这一带是没有这个水稻田的啊。你看我们 拓宽了这个， 因为拓宽以后这个供水能力增加了啊，它浇灌的面积扩大了。这个水田大的都拓展了。 就我在去那个颐和园的时候，听那个田园长跟我讲说，就在这二龙闸这点以前是没有围墙的，透过这围墙等于是那边一片以前全是稻田。这样啊， 乾隆在他的这个东帝碑里就曾经说过啊，这个昆明湖修建完了以后啊，过去在这个东这个所谓的这个西堤和畅春园之间的这些废弃的土地，现在都变成了良田了。这就是昆明湖它所起的这种对农业生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水改变了这里啊。 对，它最后一句说什么引流种稻看连旗。 对，对，就是说水田已经连成一片了。 看连漪。我们听说刘海平说，这京西稻在海淀公园有小面积种植，前几年我还参加了这个收割仪式呢。现在我们也有景观稻，是吧？ 还有 这是景观稻。 对，景观这是近几年才恢复的。 就是让大家穿越一下，就以前这里是满眼稻田的哈。其实我们去昆明湖去颐和园会有很多景致。 对， 比如说你会看到铜牛，是吧？比如说你会看到这个昆仑碑啊，这昆仑碑是乾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碑的形制。它现在萌萌哒，你知道吗？就正面看这个下面是方的，上面是浑圆的这样一个形制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也是来到了这个铜牛身边，来到了这个昆仑碑旁边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东堤的昆仑石碑，这块碑呢是乾隆29年立的，其中呢阴刻了乾隆御笔题诗两首。 这个碑的形状啊，是乾隆时期特有的，叫昆仑碑，底下是海水江崖的一块基座，上面呢是一个这个有点圆头圆脑的这么一个碑，有点碑碣的那种形式。啊，这种形制只有在乾隆的时候，在皇家的这个园林里边才有。整个北京这样的碑有9块，颐和园里边有3块。它们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呢？哎，这是乾隆的御笔：西堤此日是东堤，西堤啊今天就成了东堤了。名相何曾定可及，就是这种啊名称啊概念的 那是可以考察的。 真的没有想到，颐和园东岸的铜牛也是大运河文化带重要的历史遗迹。 在昆明湖的东岸，乾隆为什么要铸造一个铜牛放在这个地方呢？当然从园林造景的角度来，它是一个点景啊，为这个比较长登堤增加了一个景点啊，铸造的是非常精美。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里边啊，我们知道这个大禹治水，曾经为了这个治水患啊，铸造了铜牛，也是沉在水底，就是为了镇水之用啊。乾隆也是汲取了这种文化的寓意，这也说明了这个昆明湖的它的一个治水的这么一个它的一个目的。大家都说啊，什么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因为在颐和园的西北边有一个耕织图啊，象征着织女，铜牛呢就象征着牛郎啊，隔着这个银河，隔着这个昆明湖相望。其实这个传说啊，历史很久远了，在乾隆的时代这个传说就有了啊。其实它的用意，这个地方是治水啊，耕织图那个地方呢是农耕。 穿过十七孔桥，我们就来到了南湖岛的广润灵雨祠。 咱们现在在这个就是在龙王庙。 龙王庙，这个龙王庙啊，在明代的时候就有，等于说在过去明朝的时候，在这个岛上就有龙王庙，因为它靠水。 咱还不是岛呢，就是只是靠水。 对对对，因为它是在这个这边就是堤岸了嘛啊，在中国一般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龙王庙，它体现了一种对水的啊，对龙神的一种崇拜。也体现了对这种风调雨顺的一种祈求愿望。乾隆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岛留下来，把这个庙也留下来，哎，还是龙王庙。 秀乙桥是颐和园中最南端的桥，是昆明湖和长河的界桥，也是东堤连接西堤的起点。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闸口，并且呢还有一个码头。大家听，这个是有游船过来了。 好，咱们离开颐和园，游客下船了。 还有要出园的吗？去往那个紫竹院、北京动物园、北京展览馆、西 子。秀乙桥是清朝的帝后们从长河水路来颐和园进入昆明湖必经的大门桥，所以它的建造都是非常讲究的，也比较精致华美。但是我们反向而行呢，就可以想到从昆明湖出了秀乙桥就可以来到长河，也就是我们节目的下一站。 选题策划人小强带我们游了好几个景点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昆仑碑。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秦院长带着我们游。 嗯，对，主要是秦院长带着你，你带着大家游啊。这昆仑碑形制比较萌萌哒，嗯，这个乾隆喜欢这一款，而且好像不止咱们颐和园有，别的地儿也有零星的散落哈。 目前了解的这个，在北京有九块这样的碑。啊，都是在皇家园林里。 嗯， 啊，其中在颐和园是有三块。 哦，颐和园有三块。 对， 嗯，铜牛，我觉得去过颐和园一次的朋友，可能也都会记得，或者说你看颐和园标志性的照片，他总要带着那个铜牛。 是颐和园非常有名的景观。 对，铜牛要搁到一百多年前，它应该是金色的哈。 对， 嗯， 鎏金。 鎏金的， 嗯， 对， 嗯，但是后来。被人刮去了表层啊，发现哎不是金的，所以铜牛这个幸免于难留下来 了。这是在过去这个被这个外国侵略军破坏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嗯， 包括在颐和园有很多铜缸啊、铜龙凤啊，上面也是这样， 以前 把那个金给剥去了。 哦，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乾隆修建了颐和园之后啊，很爱这座园子，但是他从来不在这里过夜，这是为什么？ 乾隆啊，这个修建这个清漪园啊，是在三山五园中最后完成了一座。在他修建清漪园之前的乾隆九年，乾隆这个兴工建造的拓展的圆明园就已经完工了。他在完工之后啊，他曾经有一篇文章说，以后啊发誓说啊，再也不修建园林了啊，因为这个再也不花费民脂民膏修建园林了。这个圆明园已经足够的精美了，但是。没有过几年， 乾隆后悔了，那时候不应该发朋友圈，删不了呢。你看， 他又这个连续兴造十五年，完成了这个清漪园的建造。 嗯， 当然，这个皇帝也是很有自尊心的啊，他觉得有点 面子上不好交代跟大家，所以 黄的也挂不住了、 哎，给自己立下一个誓言， 嗯， 啊，就是清漪园啊，他不在这儿过夜，啊，叫过晨而往，逮午而返，就是早晨去，中午回，不在那里过夜， 就在中转了， 算是对自己的一个 惩罚。 他想，他很喜欢这个颐和园，这个当时叫清漪园哈， 嗯， 但他很喜欢这块这个地方，很漂亮，然后他觉得好像是不是要经常到这来玩一玩，等于是这个感觉。 他是在这个三山五园里面，其实他特别钟情于这个清漪园的，因为前面那几个园林，像什么玉泉山呀、香山呀，包括圆明园、长春园，都不是他开始建造的，只有这一个园林是乾隆一手建造的，连续建造的，其他那些都是他的父亲， 所以这是 他 的 爷爷， 嗯， 康熙的时候就开始建了， 嗯， 这是他自他的造园才华的一次独立的发挥，所以 包括他把这个西湖上那么多的景色都仿造过来， 对，就和他下江南有关系。 他有一句诗叫何处燕山最畅清，无双风月属昆明，他给昆明湖是 情有独钟的， 是很高的赞美。 嗯，但是到了晚年也是克制了一下啊，我不在这儿过夜，我想着我要过夜又记下来了，以后还得说我是吧？ 啪啪啪打脸， 啪啪啪打脸啊！其实我们在刚才的录音中也说到了，这个南湖岛上 对 有一座龙王庙啊，叫广润灵雨祠， 嗯， 相传也是非常的灵验。 嗯，特别有意思，他加了灵雨两个字，这个得让全长跟我们说说。 这个，南湖岛上的这座龙王庙啊，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在整个这个皇家园林里面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龙王庙。我们知道在这个卧佛寺啊，在这个玉泉山， 嗯， 啊，其实在黑龙潭，包括在北边的黑龙潭都有这个龙王庙的设置。这是清朝宫廷他祭祀龙神，就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啊，礼仪形式。但是像这个昆明湖里边这一个啊，这个是非常灵验的啊，因为乾隆每次包括皇帝啊到颐和园到清漪园里来都要去捻香， 嗯， 啊，包括一些祭祀龙神的这个专门的日子也要派大臣，主要是王公大臣或者皇子来祭奠， 还是很重视的， 啊，据说非常灵验啊。有史料记载，就是乾隆啊，他起初给这个提的匾额就是广润祠啊，但是非常灵验，特别是在乾隆晚年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啊，上午去这个捻香求雨，正是大旱啊，结果他晚上回到紫禁城的时候，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啊，所以 龙王的服务越来越人性化， 他又给这个龙王增加了一个封号啊，叫灵雨，广润灵雨祠，就是这么来的，是吧？非常灵验。到了这种现象在嘉庆皇帝的时候又重演过一次，哎，所以在北京城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龙王庙，就是颐和园龙王庙的这个龙王是非常灵的。 我们做大运河文化带捎带手可以做一个龙王庙系列。 因为好像昨天说这白慕泉也有一个哈，叫 龙 王 庙 嘛， 龙王庙那边 啊。每当皇帝去祈求的时候啊，然后天降甘霖，皇帝都觉得啊，这是和我心有灵犀啊，所以就事件啊， 这两个都是事件，都是一个皇帝琉璃瓦的，规格都非常高。 哎，因为它是次件， 对 啊。 刚才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啊，就是下列哪座桥是昆明湖第一桥 ？A. 十七孔桥 ，B. 玉带桥 ，C. 秀逸桥 ，D. 织鱼桥。我们听众绝大多数答的都是十七孔桥，要我也答十七孔桥，我觉得太有名了， 太有名，太有标志性了。 可是正确答案还真不是十七孔桥，是哪座桥呢？ 其实这个可以，因人而异啊，大家的心目中， 这是我心中最漂亮的桥。 这个颐和园昆明湖的第一桥是哪一个 啊？ 大家可以各有所爱。 但是 为什么称秀逸桥呢？ 嗯， 因为过去这个宫廷皇家皇帝啊，这个坐船到昆明湖，只要你远远的看到秀逸桥，那就颐和园 啊， 昆明湖 标志性的 就到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就进入这儿就进入了园林里了啊，所以它是一个。 它地理位置上有一点这个意思哈， 当时好像他说叫什么叫湖口东南第一条 啊， 是这个乾隆好像是这么说的 啊， 所以就留下这个第一桥了。 对，其实颐和园的那些桥都非常有特色，像 对 十七孔桥， 对， 它是 最长的， 嗯 啊，最精美的，像治愈巧克力又是非常有典故、非常有哲学含义的， 对、 啊、都非常美。 嗯，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常年在那儿拍摄啊，很漂亮，拍出的片子特好看。这个秀乙桥还有一个名儿啊，就我们俗称叫它罗锅桥。 对， 我们发现它这个高拱。 嗯、 这高拱的度数达到了多少度呢？ 哦，估计要50多度了。 所以上和下其实都很不容易的哈。 就是因为它很陡，就是因为它像一轮啊，像半轮月亮一样。 对，尤其有倒影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漂亮。嗯，就中国古典园林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哈。 对， 嗯，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小葵，哎，答对了，剩下的好像还真没有答对的啊。 对，还真是没有。 嗯， 看来我这个把大家都给骗住了。 对，其实它这个拱特别高，也是因为这个皇家要开船进来，是吧？太矮肯定是过不去的。 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桥，然后还有就是玉带桥，玉带桥也是很高的。 玉带桥和它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啊，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们叫姐妹桥， 对，它是因为它是不像其他颐和园内的其他的桥是一种景观桥， 嗯、 像这两个桥，它都是在底下要进。有行船的这种实用的功能，啊，当时皇家的船到这个底下，它是直接通过去的，啊，所以说它必须这个拱要建。 他们通过这个秀乙桥是来到了昆明湖，然后通过玉带桥， 通过玉带桥它是往来这个玉泉山。 嗯， 嗯我们知道这个昆明湖原来有个名字叫瓮山波，瓮山泊哈、啊 嗯。 我们今天看万寿山的时候，觉得它已经很秀美了，是吧？但是之前的样子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瓮山。我们顾名思义，瓮嘛，圆咕隆咚的在那儿，它没有一些审美的感觉。那后来这万寿山怎么就从瓮山变成了这么秀美的万寿山了呢？ 是这样，这个过去也叫瓮山，确实就是就像一个。就像一个缸， 啊、 扣在地上一样啊。估计在明朝的这些笔记里边记载，就是万寿山啊，这个瓮山统统无草木，很光秃秃的， 光秃 啊，很光秃秃的。所以说，大家根据它的外形给它取名叫瓮山。乾隆在拓展昆明湖的时候，他是把挖湖的这些泥土，把它堆在山上塑形， 就地取材了， 哎，就地取材，这样其实是很科学的。啊，你不用去运输这些挖出来的这些泥土，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而是把它把山做得更加秀美啊。这而且在上面又种植松柏啊，现在看上去郁郁葱葱， 我觉得、 啊、充满生机。 这个乾隆皇帝也是一个园林造型师， 对 对， 水利专家 啊、 这个又是园林专家啊、 嗯、 啊，又是诗人， 就很有生活情趣，爱发朋友圈， 对对对， 爱作诗，是吧？其实刚才和秦园长聊的时候，您在这个颐和园已经工作20年了。 对， 我们刚才说昆明湖是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段的一颗明珠， 嗯、 您守护这颗明珠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嗯。 如果用一句话去形容这座园子，去形容这片水域的话，您会怎么说？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面。啊，这个我们的颐和园的员工都号称是给乾隆爷和老佛爷看园子的。我们希望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工作啊，让颐和园的价值更广为人知啊。我们为广大的中外游客做好服务，把颐和园的文化啊，这个把颐和园这份遗产好好的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嗯，现在是。让平凡的百姓可以去享用它，可以去欣赏它啊！刚才我们说了，出了这个秀乙桥，沿长河东南而下。那时候清代的帝后就从水路离开颐和园，回到北京城了。这沿线呢，仍然会有非常多的节点，比如说万寿寺，比如说广元闸，比如说紫竹院。那明天我们的节目将会来到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段的第三站，为大家介绍长河上的历史文化遗存。那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秦园长光临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再见。 好。